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星期三的这一天，天气情况受到一道云带影响，今日广东沿岸有几阵雨，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星期四抵达华南沿岸，随后几日天气稍凉，一股清凉的季候风补充会在下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进一步下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早上清凉的。

意就算可相同，无奈我心一早死了，哭一声情难动，仿佛这一生全靠戏弄，谁才是对，为何偏不懂，应该的却退避，不对却又着迷，怎教我操纵，风有风中沙，海有海里浪，我在我的心底仍是他，你共你 我的梦，你的梦，陈慧娴之前的咧就是彭健新的借来的美梦啊，借呢首歌咧，借来的美梦咧系道尽咗香港人当时面对的困境啊，系一片暂借的快乐，遮不了恨，是一个暂借的美梦，生不了根。咁系讲到一啲可能是一个。一啲嘅政治上一啲嘅故事等等啦吓，咁系填词人郑国江先生就话借来的美梦咧，系源于当时嘅流行用语，借来嘅时候，借来嘅地吓，咁啊反映出部分市民嘅一啲嘅心态，土地系借嚟嘅，始终系要归还，而时间都不远啦。嗰时系1981年嘅一首作品，有另外一首梦嘅歌，呢首咧人人都好熟悉。都有自己的梦想，定还是真的想寻一个美梦，在美梦里面想达成一些在现实生活里面达不到的一些愿望。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吉凶，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振翅高无需在梦中，南柯长梦，梦去不知所踪，醉拥他朝醒过，是否跨风成龙，虽在梦中，何必寻梦，梦里甘苦皆空， 间珍惜此际，自当欣慰无穷，何必寻梦。 之前是天才白痴梦的许冠杰，而接着的刚刚我们听的是关正杰的残梦，要差不多醒了。如果你五点半到起身，梦要醒了，已经是现实的星期三了。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 KC Lee 李国祥。那我每日早上起身的时候，我都会首先就讚咗自己先，覺得自己今日嘅身體咧，淨係感覺咧好好啊！咁跟住咧，可能我就會去洗面啦。喺洗面梳洗嘅時候咧，我就一定會做嘅就係望住塊鏡喺度讚自己，覺得自己今日精神好好啊！覺得今日成個人嘅狀態都覺得唔錯。跟住咧，我就會落去咧自己準備一個簡單嘅早餐，因為咧其實早餐咧只要帶住愉快嘅心情咧，無論食乜嘢，其實咧佢嘅營養價值都會變得更加高嘅。 咁点解我会每日都同自己讲呢啲咁正面嘅说话呢？因为其实只要呢，我哋喺朝头早呢个人啱啱瞓醒嘅时候，意识未曾非常清醒嘅时候呢，其实呢啲正面嘅句子呢就係入落我哋嘅潜意识度。如果当我哋可以带咗个咁愉快嘅心情朝头早起身，入咗啲咁正面嘅语句，咁我哋成日嘅状态都会变得非常之好㗎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续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的有效期多14日，直至1月19号为止，并将于2月24号落实扩展疫苗气泡计划，以预留足够时间准备，包括给市民有序接种疫苗。考虑到业界需要准备接种疫苗要求的具体安排，以及就学校同一些民康设施的适用对象等细节，政府将会同持份者商讨后再公布详情，亦会研究适当的配套安排，以便利处所负责人执行相关规定。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话，知道一名新型肺炎初步确诊患者曾经在上月30号下午1点至4点到访 M 家博物馆。管理局建议所有 M 家员工以及曾经在上述时段在博物馆逗留的管理局员工接受病毒检测。所有 M 家前线员工在未确认检测阴性结果前不会返回 M 家工作，因此 M 家今日闭馆一日。瑞典王室话，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和皇后希尔维亚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正自我隔离。王室的声明话，75岁的国王和78岁的皇后都已经完成接种三剂疫苗，两人有轻微症状，当局正追踪他们的接触者。受到 Omicron 变种病毒影响，瑞典确诊病例增加，近日录得的新增个案创单日新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祝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正式开启第二任期。将军表示，过去五年古特雷斯领导联合国秘书处积极应对单边主义冲击、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推动抗疫国际合作发挥重要作用。相信古特雷斯在第二个任期内将继续坚定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维护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将军话，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6,799点，上升2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793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4，日元116.1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1，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39美元，卖出1,815.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勇于改变， 敢于创新。 港台电视31，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全民动起来时段。 1月3日起，晚晚7:30， 星期一 超清足球小将， 星期二 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 星期三 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星期四 残奥启示录， 星期五 出奇好玩。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机电工程书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lift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嘅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票？去边度投票啊？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9日， 每一票都好重要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朝醒来，又面对新的这一日开始了。今日是1月5日，农历是12月初3，在24节气来讲呢就小寒的了。但是是不是真的这么冻呢？就暂时来讲的温度是19度，今日最高都22度，这排都适应了这些温度了。不过呢就是点都要留意一下，有些雨点啊雨粉的时候，一早一晚都或者会是清凉一点的。现时时间5:37，今日礼拜三呢，我哋喺6点后嘅健健康在清晨嘅环节呢，总之呢一系列6点后嗰啲呢，全部都系讲一啲健康资讯，喺唔同方位呢照顾到大家嘅健康嘅。有运动啊，有系食落肚嘅啲营养嘅嘢啦，有时林诗维会讲啦，养生之道有崔兆恒博士啦，咁有啊喺眼界方面，我哋都要开阔思维嘅东西方嘅，就有钟志光同埋叶君耀啦，而另外咧。话动感嘅喐动嘅咧，成日都叫大家做运动嘅咧，就系雷博士啦。今日都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我哋好多时即系知道要做一啲运动，令到身体健康，但系可能有啲说法咧，你唔知认唔认同，或者你有啲怀疑嘅时候咧，就真系要问多啲专家或者听多啲呢个节目啦。有雷博士咧，佢好多嘅科研一啲数据咧。就是会是同大家分析一下点样做一啲运动先至係正確嘅。有啲呢係一啲谬误嚟嘅。今日会继续讲呢一个话题。朝早起身呢都要做啲运动㗎。不过运动之前呢有少少嘅热身先。然之后先可以做啲大动作嘅嘢。喜欢跳舞的人呢就可能都喜欢跳以下这一首的一个 Tango 啊，不过真的要好新手先得。 黑沙飞舞，黑色珠宝，银糖斜斜黑舞，披起面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讨，激光飞舞，鼓声滔滔，月拍狂摇花道，心中叫好，不想一再做梦。 这个热身呢攰唔攰？跳下 Tango 啊！梅艳芳嘅《似火探过》，咁几年梅艳芳嘅套电影，估唔到若干年后系啦，大家仍然系好记得梅艳芳带俾我哋一啲嘅好好听嘅歌曲，一个视觉上嘅画面非常之好睇嘅，而佢嘅事迹真系净系拍呢套电影，睇呢套电影都唔能够尽录啊，都系攞晒啲重点出嚟啊！咁佢嘅电影一路咧都系好多人系好支持，去到而家已经超过6000万嘅票房。 在四射，罗曼又步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依依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只想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常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视。 That's the end。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视。来吧，来吧， 来吧，狂热地野。呢、这个亦都系激情之余啊，吓系令到你即系心花怒放，个身咧随住呢个音乐而起舞喐动下，就当系做一个早操咁啊。系成成嘅《狂野之城》啊，头先讲啊，梅艳芳嗰套电影咧就系超过6000万，咁就埋单计数啦。因为真系过咗即系整年啦，喺2021年度啊，港产片嘅成绩咧就系以梅艳芳呢一套电影咧成为香港电影票房之冠。哇，真系一样系咁威水！以前攞咁多奖，而家个人唔喺度咁多年，套戏都仍然系攞咗呢个票房之冠啊！咁而即系接近6200万嘅票房，就破咗周星驰嘅《功夫》同埋《少林足球》嘅纪录啦。当年嘅《功夫》都成6127万，《少林足球》咧就6073万嘅纪录。咁喺第二位嘅咧，啊，2021年度嘅第二位咧。就是当初都连吴君如都话都吓、啊、拍呢啲戏边人睇噶，连即系当事人嘅妈咪咧都系唔系咁睇好。 就是讲呢个妈妈的神奇小子啊，吴君如所主演嘅呢套戏，可能真系拍得好感人，亦都系节奏好明快，咁啊，亦都有一种积极向上、有鼓舞嘅套电影啦。而第三位咧就系陈木胜嘅遗作《怒火》。6:48，唔系一个钟头之后先系，而家系5:48啫。气温系19度，最高22度。佢又系极视听之余嘅 Logi 嘅《纹身的猎人》。 恨透了苦思和浪费心思，日夜牵挂他，太是无意义。但每次想他，纹在背的画和白雪肌肤。 罗技早前的作品已经很有前瞻，同埋行得好前，好多嘅音乐歌曲咧，佢都系带俾我哋好新嘅感觉。到而家听都唔系觉得好似好 out 咁嘅样啊！呢首歌曲《纹身的猎人》，仲有大概8分零钟到清晨6:00。早晨啊，你听紧嘅系星期三朝嘅清晨爽利，我系阿浅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啊，早上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有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嘅。展望喺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喺周末嘅时候，早上清凉啊！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啊！ 我自驾车雨寂寥随处躲，他惯了靠吸烟替代独自谈话。朦胧眼镜隔住阳光，不需愿望，不需远光，因他拒绝期望。

道瓊斯指數收報36,799點，上升2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報4,793點，下跌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94，日元116.1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71，人民幣6.373，英鎊對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 1.129， 澳元兑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3.86 美元，卖出 1814.4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预防由蚊传播的寨卡病毒，必须防止蚊滋生和避免被蚊叮咬。大部分患者没有病征，在受影响地区回香港后，至少21日内要用驱蚊剂，唔舒服就要话俾医生知行程细节。孕妇同正准备怀孕嘅女士唔应该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2022年好意头， 我系陈永业。迎接新一年，我习惯买一本日记簿，记下每日嘅心情或者特别嘅事情。既可以用文字记录生活点滴，又可以一吐苦水。新完之后就提醒自己要重新出发，迈向新一天。 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 一个容易的开头，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开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月五号星期三，现时时间6:02。咁啊，喺即系仲有大概一个月都唔够咧，就过年啦吓。好多人都计划定，你知啦，都我哋过年都系几重视噶嘛。过年之前咧，仍然有好多人系要好容易重资地办年货啊、唱钱啊、要派利是啊嗰啲咁样，都继续要做嘅。不过我谂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大家今年收到嘅利是咧，或者系即系缩个水。都唔頂噶啦，亦都要好體諒，同埋利是嘅嘢都係利利是是嘅啫。咁多有多風，少有少風咁樣。總之係利是一封咧，係代表吉祥啊，咁樣就得噶啦嚇。咁而大家都好關心就係、是、啊，過年咧要去即係食團年飯啦。屋企人多嘅時候就懶煮，咁啊梗係出去出邊食噶啦。以前咧一定係咁諗，而家咧就諗出去食飯嘅時候咧，都真係費煞思量，都去諗一諗啊，點樣安排咁樣。咁最初仲话吓，可能喺过年前咧，就系、是、要嗰啲实施嘅人数又有限啦，或者时间有限咧，都好惊。咁而家咧就系、是、听到政府讲话，系呢个押后期系会去到 2月24号即是都过了年。咁起码呢做生意的朋友都唔使咁担心怕自己生意会跌啦。而大家去团年啦食饭呢都容易啲安排。不过点都好都系要记住要做返呢个防卫防御呢个措施就系你平时做开㗎啦。嗰啲带定啲几宝啊啲搓手液啊有口罩啊火酒啊等等。点都系要好好嘅自律。要自律，唔好自私咁先好啊！因为呢个病，呢、這个病毒啦吓，即系影响好多好多嘢嘅，所以大家人人要守规矩就好啲。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咧早上清凉嘅。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的老友记啊咁多年来都支持清晨爽利的雷洪德博士。他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早晨雷博士。 早晨慈悲兄早晨各位听众。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 ,2022 年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愉快仲是最紧要是开心正能量的新一年。 多谢你先因为新的一年呢就永远都会令我即提起返记忆返呢哦是雷博士都支持咗我哋嘅节目好多年。 哇好多年啦我细细个就听香港电台大㗎啦嘛。 所以我而家喺度香港电台都做好多节目呢你好开心係咪 係啊咁好多时喺港台的餐厅吃啊听天啦、早餐啊撞到好多港台啲老友记啦佢话咦你又嚟返工啊我话唔係啊我喺度食早餐咋我成日上嚟帮下前辈兄啊或者其他节目啊咁啊录下音啊咁都几开心愉快嘅。 係啊我觉得喺雷博士身上呢我学到好多嘢嘅。你个人好活跃啦就社交关系非常之好啦心地好啊成日叫我哋要多做运动啊。咁见到你呢其实喺出面呢都好吃得开呢就因为你有一种助人嘅心态啊。 我呢个 尽量有机会就做就做多啲就等人多啲知道有关健康运动嘅信息。 可能都同我哋读书嘅时候那些年呢老师师长成日教我哋要服务社群啦。咁我参加咗外展训练啦。咁外展训练嘅嗰个口号呢嗰、那个宗旨就係服务人群自强不息。咁、所以细细个就啊洗咗脑咁即係我係一隻小蜜蜂。小蜜蜂你唔见到隻小蜜蜂会匿埋喺蜂兜里面煲劇㗎嘛係咪一定要出去采花蜜咁、分享一下特别喺我哋大学嘅知识呢、其实係要同社区呢係要贴地啲嘅。 咁所以呢啲咪好囉我哋要有呢种学习嘅精神要跟你要生存落去。 係啊咁所以我呢度啦第一次同前辈兄啦同埋听众大家喺空气中里面对话咧，我又要问下大家啦。喂，你最近有冇做运动先？嗱，圣诞节同埋过年咧，大家都食多咗噶啦，系啦。咁啊，大家要听住我哋林思维营养师食啲咩健康啲之外咧，咁都要揾翻啲时间咧，就系做下运动，增强我哋嘅体质。 嗱，咁亦都因为咧，好多人咧而家就睇网上嘅资料，除咗咧佢哋都有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咧，都一样系会揾好多啲资料嘅。咁但系就我哋提醒大家啦，网上嘅世界咧真系好复杂。 系啊， 咁所以有啲嘢咧， 世界真系可以害到好多人噶。 吓，唔好尽信啊！咁啊，上个星期咧，雷博士就系攞咗呢一个嘅话题啊，就系即系有啲网友啦，或者啲即系可能系 KOL 之类啦，就睇咗一啲喺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嘅一啲嘅资料之后咧，就攞出嚟讲，就用佢自己嘅个人嘅意见讲咗出嚟。咁啊，雷博士就觉得啊，都有啲斟酌啊，有啲系要需要再多啲解释噶。咁啊，佢有好多行嘅，上次我哋就讲咗三条啦吓。咁啊，今次继续落去咯。 好啊好啊。 佢就话呢生病呢就唔需要运动嘅。咁佢都认为係错嘅。佢话啦心脏病或者慢性疾病嘅患者呢係更加需要运动啊。只係需要医生或者物理治疗师个教导适合做一啲咩运动。 咁嗱，生病就唔要做运动，但系佢后来个解释咧就话心脏病或者慢性疾病嘅患者咧就更加需要做运动。咁其实 感觉上呢就好似前言呢就唔係好对后语嘅。 係、 嗯。首先我哋要理解咩叫生病先。咁如果大家唔係好掌握到乜嘢叫做生病嘅话呢，就将呢一句嘅词语无限放大嘅话呢，咁就对于我哋喺呢方面嘅认知同理解呢都容易呢係避唔到咗。 即係病呢可以有轻词。 係啦。 譬如我普通头晕身庆或者係伤风咳。 冇错。 同或者有啲可能有个大病。 你而家讲緊心脏病呢啲呢啲係慢性嘅疾病啦。係、嗯、咪心脏病你都要讲緊有唔同嘅程度啦。係咪譬如你高血压少少嘅高血压係更加需要有適量的運動是幫我們改善血壓啦，所以生病這個名詞就真的太過籠統、嗯、網絡世界你出一個生病這個字其實真的我們收音機旁邊個個人對於生病的定義都可能很不同、 嗯嗯、 引用回就是我們一般來說簡單的傷風感冒啦，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其實很多年前出過不同的一個運動與疾病的一些所謂生病的指引啦、 嗯、 基本上就是譬如我們一般傷風感冒先算啦，如果輕微的傷風即是說上呼吸道有些流鼻水啊不舒服的話呢，中等强度嘅一啲轻强嘅运动，譬如你落街缓步跑咧，系 OK 嘅。 系， 但系感冒啦，嗱，感冒咧就系一啲病毒咧系入侵我哋身体啦，你会所谓尖寒尖痛啊，身体会觉得嗰啲疲倦嘅感觉啦，冇力咧话咧，咁呢一个咧感冒嘅症状咧，我哋就唔应该去做运动啦。咁点解咧？就喺生理学上咧，我哋知道就系话，俾啲病毒入侵我哋身体咧，我哋嘅免疫细胞咧系要同呢啲敌人咧对抗。咁免疫细胞出动嘅话咧，就需要能量啦。咁、嗯、你梗系身体插足电俾呢啲免疫细胞去对抗啦。 所以就要休息多啲啊。 系啦，咁如果你做运动嘅时候，你咪同佢分咗大部分嘅电能咯， 系咪？ 咁所以喺感冒嘅情况、尖寒尖冻咧，我哋就唔应该做运动。 尤其是而家话疫情期间啊，你有咩感冒，你唔好出街添啦，系嘛？你唔好。好似、啊、人哋见到你都好惊啊！ 咁所以佢话生病咧就。即係字面上生病咧就不要運動，咁係錯。咁嗱，我覺得呢個又唔係啱得曬，又唔係錯得曬。咁、嗯、所以大家睇呢啲網絡嘅資訊嘅話咧，你要有比較掌握闊啲嘅知識去理解呢啲嘅一個標題咧，就比較合理啲啦。 嗱、啊，我突然間諗起啲小朋友咧，都有時病下病病地噶嘛，但係病得嚟佢又好精神嘅喎，一樣係扎扎跳。 嗱、啊，其實係咪都係一個運動嚟？呢、這個都係疫情都對我哋小朋友好大健康，因為小朋友朋友咧就有时都话啦，系要俾下少少病下啦，等佢身体嘅免疫系统咧提升啦，特别可能系一啲敏感啊或者哮喘相关嘅问题啦，俾佢有一个身体嘅对抗外来环境嘅一啲转变呢个能力咧，系要有啲空间俾佢去做下嘢嘅。但系你而家咧个个都戴晒口罩啊，都唔会病啦， 系 啊。咁佢嘅免疫系统呢、這个记忆系统咧、嗯，就可能。對於周邊環境的一些病菌呢可能真的差了的。 那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既然講到這個話題真的都有些人有擔憂的了。 如果小朋友的話呢都要給他合理地呢就是去下公園玩啦、 嗯、 做一些開心愉快的運動啦，跑跑跳跳啊，一些是揮拍的運動啊。 嗯、 那小朋友如果你不動的話呢即不讓他放電的話呢他身體的免疫系統呢都會比較弱一點。 是、嗯、明白。好啦，那跟住呢就是第五點呢就說年纪大运动唔好啊，咁样咁佢都认为系错嘅吓。咁佢话咧，人老化嘅原因咧，通常系因为冇运动啊，尤其系老人家咧，更加需要增加肌肉量同埋呢个肌耐力。 咁啊，呢句基本上佢又啱嘅，因为年纪大咧系更加需要做运动。 嗯， 但系佢又讲到。即係解釋到老化嘅原因咧，就冇乜詳細講。 係 咁，其實而家我哋喺運動之中，或者我哋都好清楚掌握到好多數據咧，衰老咧，我哋唔能夠對抗嘅。 嗯， 點解咧？因為你過一日、過一分、過一秒，你就真係年紀又大咗一分一秒一日噶嘛。係咁，運動嗰個同衰老嗰個功能兩者有咩關係咧？就係我哋可以延緩佢。第一樣。第二样咧就系话令到你所有日常嘅功能咧系能够依然维持一个状态，就唔好俾佢下降。譬如你如果冇运动嘅话咧，你肌肉会流失啦，肌肉流失衍生出嚟嘅问题咧，你嘅关节咧就可能冇咁稳定咯， 冇咁稳定嘅话咧，衍生咗咩问题咧？你哋会跌亲咯，跌亲咧就可能系断骨咯，又断甩臼啊。咁所以一连串啊，呢啲即系所谓一条龙嘅。 咁有啲就话可能，哎呀，佢咁唔稳阵，都系唔好喐啦。咁佢容易整亲。 系啦，咁好笑。我有个好相熟嘅骨科医生朋友，咁啲哥哥姐姐咧，即系如果有咩受伤咧，譬如跌亲、跌断手脚啊，咁嚟揾佢啦。咁佢话嗱。婆婆伯伯有两个选择俾你揀，你而家整亲啦嘛。一系呢你以后都唔喐，咁以后都唔会整亲囉。一系呢你就听话乖乖地就适当嘅训练。嗱二揀一你揀乜嘢。 咁应该就梗 係 后面运动嗰个啦。 十个有十个病人都知道遇上我唔喐我咪死快啲。 係呀咁所以都听话嘅係咪。 係听话嘅。不过即係好多人呢就好担心。咁所以即係佢呢度提到呢就话要请教呢个物理治疗师啊或者专家嘅意见呢，咁我觉得呢个系合理嘅。咁但係亦都而家喺网络世界呢就係好多所谓 KOL 啦或者一啲网红呢就自己写一啲个别嘅嘢，咁佢可能唔知喺边度搵啲资料啦，亦都冇一个科学嘅或者学术上嘅文献嘅出处呢，咁呢个容易呢就啲人睇到之后呢就容易我哋觉得係出事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係年纪大你需要做咩运动呢，咁其实卫生防护中心啦卫生署都好多长者运动嘅健康资讯嘅。 不过我又想顺带问一问，咁成日讲起物理治疗啦，好多时都有啲机器嘅帮助。如果我接触唔到啲机器，我係利用我自己去人手嘅身体去做嘅时候，个效果系咪会差好远呢？ 又唔一定话差好远，睇下你系边一个功能嘅受伤。譬如佢讲緊物理治疗呢，如果你真係需要治疗嘅话呢，譬如机器呢一定係帮到你啦，譬如超声波啊冲击波啊，咁呢啲系物理治疗嘅器材啦。咁但如果你话物理嗰部分其实仲有一啲系力量嘅训练啦，透过唔同嘅喐动啊唔同嘅阻力呢其实都可以帮到你嘅。咁但係啦，物理治疗有啲器材呢，譬如举例你一个关节嘅受伤，咁你自然啲肌肉会弱咗啦。咁如果你利用呢啲嘅器材呢，佢可以帮你呢係针对某一个组织或者某一个肌肉係强化咗佢先，然后先至令你全身嗰个功能呢係慢慢恢复。咁所以喺科学上又有一定嘅作用嘅。 係。 係啦。 所以唔好睇小自己嗰、那个力量都好紧要。 係啊，即係我成日都讲有肌肉就有健康嘛，肌不可失嘛。 好啦，咁第六点啦就话运动呢就会瘦嘅。咁係错嘅。运动同减肥并不能画上等号。有啲人反而会係因为运动而产生咗食欲，就增加食物嘅摄取量。所以瘦呢都係要从正確嘅飲食观念去着手。 嗱，佢話運動就會瘦呢句説話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存在嘅問題嘅。啊，佢都話錯啦，咁錯即係話運動就唔會令你瘦啦，係咪？咁呢個所謂嘅瘦咧，呢個係其實係一個好相當之複雜嘅一個形容詞嚟嘅，喺我哋生理學上就係、是、究竟你瘦，你係輕咗體重係瘦啊，定係你肌肉少咗係瘦啊，定係脂肪少咗你叫瘦咧？咁因為喺我哋實驗室裏面量度到係各樣嘢都可以量度到噶嘛，但係你普羅大眾就唔係咁容易掌握得到。咁所以運動就會瘦咧，呢一句咧基本上佢話錯咧，我唔認同嘅。 點解咧？ 如果你話用運動同大家一般普羅大眾，假設你係一個冇乜病痛嘅人啦，如果你係過重，你係需要係減肥嘅話咧、其實運動係某程度都幫到你嘅。運動係可以幫你大約三成到啦。飲食控制嗰度大約七成到。咁、所以喂，我都有三成係幫到你啊。咁點能夠話錯咧？咁點解咧？就係話，因為運動本質咧，亦都會係令你嘅能量消耗啦。咁雖然經過咗可能係三個月至半年度咧，你身體又適應咗一個運動狀態咧，你整體嘅能量代謝咧，其實身體會調節翻嘅，就真係唔會一定係幫你好瘦，因為你已經瘦咗啦嘛，係咪？你瘦咗佢就唔能夠再瘦落去噶啦。咁所以呢句話運動咧係會瘦，佢就話錯咧，我就覺得係有啲問題。即係七三啦，其實七三呢個比例都唔係我講嘅，係嚟自科學人一個科學嘅期刊咧，佢哋做咗一個綜合嘅文獻嘅報導咧。是得出一个整体收集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大约粗略估计、大约是如果你是需要减肥的话呢、即是运动是大约帮到你三成啦。 这个有根有据。 七成。 是。 但因为很多人都误解了，咦，如果你想瘦呢 我就做运动啦。咁即係諗住，我百分百做运动就会瘦啦。但係你喺个源头飲食嗰度冇做好控制嘅话呢，咁就容易出事囉。 所以有啲人有节食囉。 理论上啦，即係一个我哋从喺科学上嘅讨论啦，如果你真係想瘦，我唔要健康，你绝食呢是一定会瘦的。 即是说完全不吃又不行。 不吃东西最快瘦的方法，喂，但是这不是健康的嘛。即是 你 看。 节食啦。 是啦，一个很有趣的，大家看那些纪录片呢，北极熊呢，现在很多北极熊很瘦的嘛。你估佢唔想搵嘢食咩？佢周围都行去搵嘢食噶，系咪想捉鱼噶？但系因为个环境冇嘢食啊嘛，咪令佢瘦咯。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需要减肥嘅话咧，系运动都帮到你嘅三成啦。咁但系最主要咧都系控制饮食嗰度七成嘅。 系，总之大家要有警觉性，就系饮食方面同运动方面，我哋都要做嘅吓。 系啦，运动嘅本质咧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健康嘅，呢、這个最紧要。 咁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咯，差唔多时间啦。呢、這个 KOL 啦吓。网上的一个报道呢，就一共有九项的。我们都讲了六项的了，剩下的三项呢，下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一下。听到这些资料真的对自己有益的。唔该晒李博士，下个星期三再见下，拜拜。 拜拜。 晨早空气精神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演尽尘俗气，乱棍跨海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圆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乱棍快些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美，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美，尘俗无数 好舒服的一首靓歌，阳光空气为你，有好心情迎接呢一日嘅工作。我到下个礼拜一朝早再同你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续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的有效期多14日，直至1月19号为止，并将于2月24号落实扩展疫苗气泡计划，以预留足够时间准备，包括给市民有序接种疫苗。考虑到业界需要准备接种疫苗要求的具体安排，以及就学校以及一些民康设施的适用对象等细节，政府将会与持份者商讨后再公布详情，亦会研究适当的配套安排，以便利处所负责人执行相关规定。